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87章。跟住阿爸佢哋两个人收拾好啲嘢，就带住装备包就离开咗。女叔嘅当先向外爬。喺阿爸就快要离开嘅时候，佢忽然之间同我讲咗句话：啲嘢还返俾你。我又未明白呢句咩意思，忽然之间觉得银光一闪，跟住就听见豆腐一声嘅惊叫，喊晒声咁讲：报复啊，绝对系报复啊！我侧过头一睇，一时之间就真系哭笑不得，因为喺豆腐嘅两个大髀之间，离佢嘅姑姑仔只有一厘米嘅距离，插住一把银色嘅飞刀，冇流血。我啊睇咗睇个手腕，发现原来我个飞刀啊少咗一支，睇嚟可能喺我昏睡嘅时候，哑巴攞咗去。佢攞飞刀嚟做乜嘢呢？跟住我就即刻望向阿豆腐嘅裤囊，边个系男人俾咁一吓极都顶唔顺啊！豆腐啊，而家吓到两只脚啊，系咁震，一路震一路流啊！哑巴此仇啊必报，一边呢出力咁将把飞刀从佢嘅厚厚嗰啲裤嗰度啊掹翻出嚟，费咗一番嘅力，仲带出咗一啲御寒裤里边嘅一啲绒毛。豆腐系咁喺度孖孖叉叉，伸手就去撥嗰啲咁嘅乱咁飞嘅绒毛，讲：我顶你啊！穿咗咁鬼大个窿，真系狠毒嘅啫，太阴险啊！条友太卑鄙啊！你哋啲姓陈嘅真系冇一个好嘢。我即刻反驳：喂，你边只耳朵听到佢系姓陈噶？豆腐撇咗撇嘴讲：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啊嘛！我问你啊，你练飞刀练咗有冇半年啊？我着咗四条裤啊！你睇下呢啲咁嘅御寒裤，佢嗰个咁嘅御寒层有夹层，夹层嘅布用一般啲刀啊都解唔烂啦。咁鬼多布料咁搭埋一齐，几鬼坚韧啊！嗱，譬如啊，如果一把刀一条骨咁，一刀能够斩断啦。但系如果一把刀同埋一沓布，你能唔能够一刀斩断啲布啊？你知道呢个力度同埋呢个准头，你话冇练过边个信啊？我同你讲，我咁就打包票，这个哑巴是绝对绝对绝对100%的陈词，再怎扮都冇用。我求先顾着庆幸哑巴冇将豆腐废武功，所以亦都冇想到呢一层。听豆腐呢条友咁乜讲，有时候仲真係善于发现问题㗎吧。佢咁乜讲就好似醍醐灌顶咁，等我一下子就清醒起上嚟。我睇住呢一把飞刀，一时之间大脑里面就闪过无数个念头。唔通哑巴就系陈词？咁点解佢块面会喺同30多年前又系一模一样嘅样呢？如果佢真系陈词嘅话，咁佢又口口声声话要揾陈词，要揾地图，咁又系点解呢？谂嚟谂去，算啦，我懒得理佢啦，喺度谂紧哑巴嘅目的地。佢究竟系唔系陈词？呢一个系成为咗最大嘅问题。如果佢系陈词嘅话，咁所牵扯到嘅问题就真系多啦。我脑里边回忆紧头先发生嘅一幕，哑巴只系拧转头对我讲一句话，还翻俾你。之后不过一秒钟嘅时间，呢一个力度同埋呢一个咁嘅准头，除咗系陈词，仲有边个可以做到呢？虽然讲我冇具体见过陈词嘅技艺，但系听人哋嘅口述，似乎亦都不外如是啫。喺家下冰洞里边，就只系得翻我同豆腐两兜友。虽然能够活动，但系活动呢就非常之慢，稍微打一啲嘅动作，都会觉得个胸腔里边有一个位咧，就好似撕裂咁。呢一种咁嘅情况，除咗思想活动之外，就冇咩事好做啦。我嘅脑里边就旋转住好多嘅问题，声都唔声。但系豆腐真系忍唔住，佢又东拉西扯，做出各种各样嘅推测。比如话，哑巴经过咗类似嘅经历，已经唔系正常人，所以呢就会容颜不老啊， 又譬如话哑巴之所以唔承认自己嘅陈词呢，係会唔会出咗车祸咁上下啲嘢失忆咁乱七八糟，好似啲港劇咁一大堆，冇一个係比较有谱嘅。我就讲哎呀得啦，收声啦，你又得闲喺度吹水又唔抹嘴，不如你又諗办法点样等你嗰条裤唔好漏风啦。大概可能由于药物嘅作用，喺呢个期间確实呢就比较容易瞌眼瞓嘅。即便依家呢一个冰冻就非常之安全，但係我仍然都唔敢掉以轻心。所以喺豆腐瞓觉嘅时候，我就仍然擘大隻眼。人一静咗落嚟，思想就特别活跃嘅。不过我諗咗好耐都冇办法搞清楚哑巴嘅身份。而家我同豆腐两个人就受咗伤，困守咗喺呢度。豆腐呢条友真係冇心冇肺，食饱就瞓，瞓饱就食。嚟呢度就好似 holiday 咁，我就冇佢咁好命啦，始终都系记挂住女叔佢哋两个。另转头我又諗到都蒙蒙佢哋，同埋多出嚟嘅一个大血嘅装备包，心里面就一阵嘅唏嘘。好在我嘅手表够争气，冇出咩问题。我同阿豆腐就喺呢个冰洞嗰度养伤，算一算呢个时间，慢慢咁伤势就好咗好多啦。虽然呢就唔能够话剧烈咁运动，但係行走坐卧呢应该都唔成问题。睇睇个手表已经过去咗56个小时，食物、药品、能源都消耗得差唔多啦，但係就冇听到女叔同埋哑巴嘅动静啦。再过多10几个钟就係3日之约啦，但係经验就话我知佢哋可能真係出咗事。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之下，不用3日亦都足够时间往返。豆腐就比较保守，他就提议讲哎呀仲有10几个钟，我们呢仲在这等等再扛啊，到时如果真的没人我们再出去啊。豆腐亦都有他的顾虑，我们现在虽然讲话行动呢就可以了，但是稍微如果遇上了什么变故，要跑跑跳跳就不行的。离开咗呢个咁嘅安全地带，无异于会送死。我话讲，咁如果10几个钟佢哋仲未翻嚟咧，我哋啲食物同埋呢啲燃料亦都已经差唔多噶啦噃。我唔系一个坐以待毙嘅人，亦都冇好似豆腐咁乐观。我喺心里边就已经决定咗出去揾人啦。就喺呢阵时，寂静嘅冰洞里边突然间就响起咗一阵细微嘅声音。呢一阵咁嘅声音，等呢两日已经适应咗寂静嘅我哋，心里边就一跳。我哋侧耳细听，好似系脚步声，显然系向住我哋行过嚟嘅。豆腐好惊喜咁讲啦：，肯定系哑巴佢哋翻嚟啊！我去睇下先。呢一出声，那个脚步声就停住咗，非常之诡异。直觉讲俾我听，呢一个唔系乜嘢嘅好现象。我心里面一沉，静一静嚟听一听，脚步声就唔见咗。豆腐亦都发觉唔妥，不由自主就收晒声。燃料嘅消耗俾我哋控制喺最低，冰洞里面有啲暗淡。我同阿豆腐就凭住呼吸凝神咁等咗一阵间，脚步声就喺洞外冇几远嘅地方突然间就消失咗，跟住就响起咗一阵细细嘅沙沙声。呢个声音我哋好熟悉，系人喺冰洞嗰度爬嘅时候发出细微嘅摩擦声。我同阿豆腐对视咗一眼，我哋讲有人爬入嚟。豆腐有啲惊，上司就叫咗声：，哎，女叔，系咪你啊？冰洞爬嘅嗰个人冇答我哋，我心入边嗰一阵不祥嘅预感就越嚟越强烈啦，我就唔鍾意坐以待毙，即刻就打开个手电筒，将灯光就打入咗狭隘嘅冰洞入边。跟住我睇到喺视线嘅尽头，光明同埋黑暗嘅交界之处，露出咗一个赤穷赤穷色嘅大头。呢一个咁嘅头，佢好似啊感觉到有灯光，猛然之间就担起头，露出咗一块浮肿嘅面，面上边一 对灰色的眼泡子直不得咁盯住我哋，嘴里边流出咗一串嘅口水。弊系天兵，呢一个应该系一个比较瘦嘅天兵，可能系啲细蚊仔咁。总之佢就慢慢咁向我度爬过嚟，嗰一块浮肿嘅面好似系带住贪婪。我嘅喉咙啊发晒干，身上边亦都开始发推。呢隻嘢嘅威力我就已经见识过嘅，依一个就系连女叔亦都冇办法去对付嘅嘢，连赵老头同埋哑巴都只能够谂出用利诱嘅方式去拖延嘅嘢。玩完啦呢次，我突然间啊收翻个头，豆腐咧就唔知道咩回事，不过佢睇到我嘅面色，亦都可能明白咗过嚟啦，声音就快要喊咁，系咩啊？唔系天兵系嘛？我而家把声都震埋，我讲你把乌鸦口真系中晒啊！豆腐一听啊，成个震啊咁，我就点算啊？我睇咗佢一眼，心里边已经做好咗最坏嘅打算。我讲如果佢入嚟，我就拖住佢，你即刻走，快啲去搵阿女叔佢哋汇合，好嘛？豆腐呆咗下，掟咗个洞口讲：我哋真系一啲希望都冇啊！我唔知道点样答佢，只能够唔出声。豆腐睇到我嘅神色，呆咗一下，不过跟住佢面上边嗰啲畏惧全部都冇晒，发晒嬲咁讲：我系嗰种要抌低自己嘅兄弟、自己走佬嘅人咩？就算系要死啊，我就先将佢剥一层皮再讲啊！讲完之后，佢就掹出咗最后嘅一啲固体燃料啊，点着，跟住就掟向个洞里边，用一支探铲向前一推，将嗰个固体燃料就推向天兵。个嘴里边咧就系咁就闹：烧死你，烧死林格令，烧死你！虽然呢个天兵啊相对瘦小，但系呢个天兵嘅身体就浮肿，再经过呢个冰洞咁样前进咧，就系好慢嘅。豆腐推送过去嗰个固体燃料系咁红红咁烧住，将呢个冰壁咧就烤到一片嘅红黄色。但系好快，嗰啲火焰就俾嗰一个咁嘅赤穷嘅头一下子就窄熄咗。豆腐一睇，目瞪口呆。我呢阵时亦都系抱住剥佢一层皮再死咁嘅决心，从呢一个装备包里边就抄出咗一支枪出嚟，上晒子弹，对住嗰一个赤穷嘅头啊，系咁连发。虽然啲子弹系冇办法穿透，但系俾子弹打中嘅过程当中，那个天兵都停咗落嚟，勉强咁就拖延咗一阵嘅时间。不过我啊真系唔知道仲能够撑几耐，我唔想死，更加唔想豆腐跟住我死，所以我一定要諗一个办法出嚟。